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各位观众有礼，而家又到咗粤字会唐文嘅时间啦。细佬系曾卓文，今日我哋嘅讲题系巴南电钻剥椒蛙，内容非常血腥嘅。就我嘅右手边咧就有个电钻啦，左手边咧就呢个惨剧嘅受害人，就呢位混血椒蛙啦。咁呢幅图就系细佬嘅扫描。咁我哋睇下呢个剥字，剥字原来有四种写法噶噃吓。咁个例子就系2016年3月29号《东方日报》提分手遭毒手，混血乱妈为四初。事源咧，屯门建筑地盘发生血案，呢个巴籍保安就涉嫌用呢个电钻剥杀25岁嘅混血乱妈。咁啊，呢个混血乱妈咧，原来系奥地利同埋菲律宾嘅混种人士，咁就生咗四个仔女喺香港出世嘅呢位女子。咁啊，几个月之前咧就结识喺地盘做嘢，做呢个夜间保安嘅巴籍男友，期间咧就怀疑俾人拳打脚踢啦。咁收尾咧就有晚凌晨去到男朋友工作地盘提出分手，两个人喺耕田嗰度。炒大镬咯！咁、那个女人咧就俾人追打，用呢个电钻拆眼啊！哇，膊头膊到血肉模糊。警察到场嗰阵时，个疑凶仲未停手，即系已经膊到个头碎晒啦，仲喺度膊。咁啊，即刻将佢拘捕啦，要几个差佬先至可以将佢制服啊！咁、那个女人咧就送院不治啦。咁啊，剩翻四个细路都好惨嘅。好啦，呢、這个膊字。广韵入声，剥击也，凡从剥者，就同呢个剥字一样解法吓。呢个广韵咧就话入声剥楚也，又普木切小击也。康熙字典剥广韵杂韵普木切音扑，说文解字小击也，又广韵杂韵匹角切音扑楚也。五经文字石经作剥。杂韵或作扑剥吓，咁即系话呢几个写法都得嘅。咁呢个剥字咧，小篆就系咁样写法嘅。呢啲象形文字，象咩形呢？个形咧就系用手揸住碌棍，想话打人、击人咁样为之剥吓，即系话咧剥嘅意思就系用手。揸住一條長形嘅物體，咁就去想話去打人啊，或者剝人啊咁樣。說文解字話呢個剝咧，小擊也，手部弱；擊剝也，此運小擊也，同意而未有別。按此字從右升，右者手也，經典就變作剝。凡尚書、三禮、邊剝字，皆作剝。又变为手，声不改。盖汉石经之体，此手部无剥之源也。唐石经初刻作扑，从木者，唐玄道复教正之从手是也。诗经八月剥早，假剥为剥，无曰击也，音而曰。普卜反从右升，普木切三步，凡卜之属皆从卜。冇错啊，呢个说文解字嘅解释。咁我哋睇到啦，咁头先个卜咧就最古老噶啦，咁跟住咧就有呢个剔手边做个卜嘅卜啦。康熙字典咧话呢个字广韵杂韵韵会普木切，普入升与卜同小击也打也都是小擊嚇，同一樣解法。戰國策若搏一人，若卒一人。史記刺客列傳高漸離，舉足搏秦皇帝不中，又將也。書經搏作教刑， 转博下楚也，不勤道业则达之。啊，即系你读书唔勤力咧，老师咧就博你，或者好似博博斋咁样博你。礼记月令师徒进博，不面世之，或作扑。又习韵匹国切音扑，与博同亦激也。好啦，咁做咗剔手边呢个步字，都系博咯。康熙字典话呢个博咧，唐韵。普国切习韵韵会音搏激也，又激声，又唐韵习韵匹国切音扑亦激也，或作搏搏，又作搏搏，又习韵匹国切音剥，或者同呢个好似爆擦嗰个咧，又普讲切儿童，又搏拍切音白亦激声。春秋左传正义，剥去书内简中之虫；太平广记，剥然而众手。宋朝事实类远，提九失运，雨失都来不较多。剥挑根斗大流罗，全史公祠，为帝居大乐，故曲奇。超大帝之位，於是崇牙交旗，雨秋剥峭，雷剑华盖，蜀居富城，妓女司马以备盗红，命马师王为目，精神骸服牛齿架，而博不知如全矣。没错啦，这个清平山唐话本黄埔殿直捏得拳头没缝，去顶门上敲那是一搏道，好好的把出来教我看。啊，这个就是搏湿他啦，搏他头啦，拿个拳头搏他。好啦，到这个扑呢，原来这个扑字又可以读搏喎。说文解字首部。扑崖也，从手扑声。康熙字典扑广韵蒲国切习韵韵会正韵白国切音搏，说文解字崖也，广韵双扑也，又增韵扑也。韩愈咬牙巨倾搏，又习韵匹国切音扑，与搏同激也。又习韵韵会唐韵蒲木切，正韵蒲卜切，与搏同小激也。书经盘庚，若火之燎于原，不可响离，其犹可扑灭，或者搏灭又得。又象也与搏同，笋月身鉴。疾号边博，以家小人。潘永强就话啦：啊，剔手边做个步咧，同剔手边做个博咧，做个卜咧，都有打击嘅意思。但系剔手边做个步嗰个字咧，喺文嗰、那个卜字咧，喺文献中咧，每每用于人或者物直接打击，好似拳头哦咁样直接卜埋去。而广东话嗰个卜咧。就往往用於咧，就係用武器嚟打擊，好似唐朝陸龜蒙等嘅開源自流漢語聯句，剝牙珠機淺，咁啊剔手邊做個卜咧，嗰、那個咧就多數指持物打擊，好似漢書刑法字剝刑用邊剝，打擊意思方面咧，剝亦都同剝，咁呢個剝咧可以讀剝，即係剔手邊呢、這個。这个字啊，啊，剔手边做个扑咧，这个又可以读扑。咁呢个扑咧就唔系剔手边做个扑嘅简体嘅，吓、啊、就所以大陆嗰啲就个做法写法咧，嗰啲简体字即系唔识字咁样啫。两个字咧就唔系简体同埋正体嘅关系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 唐朝慧林一切经音而引通俗文，年象若卜，诗经八月卜早，毛公注这个原本读剥，这里读卜，激也。原来这个剥在这里是卜的借字，说文解字卜激也，林则徐焚沼而旋，秦汉间接卜耕瞭望，卜耕即是打耕。曾卓文按卜为本字，即是这个最简单的，这个就是本字，后来就变成剔手边做个卜，还有剔手边做个扑那个呢，还有这个剔手边做个步那个呢，就是异体字来的。好，那这个细佬所主持的本土唐文班呢，现在最后召集了，在四月十六号呢就会开班的了，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，请大家报名重速了。这个课程呢志在就教大家雅顺的唐文，怎样文白月交融，通行四海，而又有本土特色，就可以避免恶性西化，词不达意性，即不用写那些绯闻，又或者是那些恶性西化的现代汉语，同埋呢亦都会教授粤词正典词条的编写技巧，教授广东话优雅的起源。每一堂都会指定适量功课完成之后呢，由本人亲自批阅改正的。正面的教材包括陶杰、陈云等等本地名家的文章，细佬的译作，张爱玲的小说，唐迪生的剧本，传统章回小说，唐宋散文，历朝诗歌词歌赋等等。共分八堂的，由这个广东话和普通话的历史开始讲，要讲到恶性西化现象，文白月交融，粤词正典怎样的词条编写技巧，还有这个讲到唐文翻译，还有讲这个香港粤语长片怎样受西方文化影响。上堂时间呢就四月十六号到六月四号，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到五点。咁就上堂地点呢就喺湾仔富德楼，全期呢都系2200蚊啫。如果本土新闻之友呢，仲可以有折头九折2000蚊。咁小班教学，报名方法就请将费用以銀行轉帳方式轉入去東亞銀行支票戶口，抬頭人本土新聞有限公司，這個戶口號碼015254680000928 Local Press Limited。 過了數之後呢，請電郵回去 admin@localpresshk.com，报名查询34830390。另外，细佬所编的粤词正典咧，两个月之内就会出道噶啦。咁就呢个系第一册，总共有八册。第一册咧就系健康篇，其他嗰啲咧就有譬如人情篇啊，或者系地理篇啊，或者系器具篇啊等等。咁呢个粤词正典呢就係文化公益事业嚟嘅，由细佬同埋文化现场有限公司合办。文化现场公司係慈善团体，所以呢就请大家踊跃捐助啦，嚟到建立香港粤语政治最新嘅权威词典，复兴本土嘅华夏文化。由于文化现场有限公司係慈善团体咯，大家捐款都可以免税的，捐款达到1000蚊或以上者呢，如果同意的话，捐款人同意呢还可以将芳名登录在粤词正典的后页。请将善款呢就捐去文化现场的银行户口，即是汇丰652409699838，过数之后电邮去 admin@cforculture.org。粤词正典总共成100万字的，第一册是健康篇，这个刚才讲了，总共100万字，所以这样的篇幅呢外面的出版社呢都不肯出的了， 有些呢就話就驚住呢個工程太過浩大，就驚賺唔到錢，有些呢就話政治敏感等等，但係呢講到你文化建國呢就唔理咩，亦都不畏呢個艱辛，亦都不畏呢個打壓嘅，咁就所以希望各位支持香港嘅本土文化。咁另外呢，我哋呢個粵本土新聞亦都有提供翻譯服務，非常專業，由細佬親自主持嘅。咁有呢個口譯啦，同埋筆譯啦。口譯就有普通話、廣東話、英文啊等等，筆譯呢就有中英文啦，亦都有芬蘭文嘅。咁請大家有興趣嘅就聯絡我哋啊！多謝各位收睇，後會有期。